深情，不要说任何宿命和难题。 相依，这个爱直到永远不会更改。有个他，爱上你是你要的，我都愿意追寻。有了爱，一颗心从此好安定。有了 为何等到错过多年？

想出血的时间，为什么如此规律的一板一眼？想要来清风，怎么一念之为那么时髦刻相遇的风筝夜晚，天色已经黑，用你说声 Hey， 要新的世界，告诉我你做好最酷的准备。 表白呢，我要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永永远远的等着你，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反正呢，你知道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愿意为你一直等下去。年轻的时候多忙点是好事，不管是徒劳还是无用的，都是促使我们成熟的。 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Thank you.

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，17701115033。 没在聆听，没在生活， 城市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从容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很多人喜欢纯纯的爱，傻傻的坏，小小的期待，不变的心爱，还有就是在每个月的天里，两个人手牵手，牵着风去看看大海。常常口是心非，想拒绝却开不了口。朋友挺多，但懂我的不多。不喜欢主动联系别人，但绝不是不在乎。带着曾经的梦想，告别昨日的彷徨，新的一年要大步的迈向前方。 周末午夜变得快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不要再发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唱起我们的说拜拜。希望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电台，散发美丽真实感，让汗水尽情飘散。告诉我就累，接受这邀请吧。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的黑暗。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力量。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孤单。跟着我，不要伤怀，跟着我，在我放在照亮天空的云端。啊啦啦啦，轻轻摇摆。啦啦啦啦，轻轻摇摆。 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不要再一跑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叫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真实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。告诉我就累，接受这邀请吧。 喜欢在夜里翻起过去，那些被自己埋藏在心里的往事，拥有的失去的都像如梦的感觉。你会不会觉得突然想到某个人就会傻傻的笑了，你的攻击漫不经心，防守却是不堪一击。世上并没有用来鼓励工作努力的赏赐，所有的赏赐只是被用来奖励工作成果的。 怎么我会说太晚了你不要走，其实我想说可不可以不要走，这里的各位都已经结束，突然我们都沉默，你不肯看我，讨厌这样我们都有话藏着不说，你总是那么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，你不懂我没你想象脆弱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深爱对方放弃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你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我却不是我，下一个周末会不会就各自过，渐渐少联络，这样算不算分手，我会想念你亲吻你拥抱，但我不想欺骗我，只是在分手，讨厌这样爱变之后谁都不认得，青春终究不一定变朋友，越相互关心着越加速疏远了，别触碰我在坚强的笑容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只剩爱别人放弃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你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我决定不是我，是不是从前我们太烂路，任性妄想反方向移动，直到看不清楚，说出那一句谢谢你，眼泪忽然夺眶了，就快要不能自己，难好困难，再见要说的多快乐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深爱的人放弃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我们都爱过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只剩爱的人放弃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决定不是我，选择了艰难的路走，我相信这样是对的。 好自私，你让我痛苦。

节日的夜晚，望着窗外，眼睛会迷茫。一颗心要怎样翻滚啊？面对生命才能变豁达。爱就勇敢伟大，真到哪怕有些傻，不爱也能。承认还有伤，让我倔强，玩多爱我也偷溜到墙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人摇晃，往往逃离现场。承认还有伤，给我荒凉，太悲观所以就太奢华，不经意温柔伪装坚强，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，不承认还有伤，让我倔强，玩过爱我也偷溜到墙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人摇晃，慌乱逃离现场，不承认还有伤，给我荒凉，太悲观所以就太奢华，不经意温柔伪装坚强，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。闭上眼睛。

中大声唱。往后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去花好丽江。哦，秋花秋花秋花好丽江。往后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去花好丽江。在风中，在风中大声唱。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唱歌给你听。唱歌给你听。

就像是个梦做梦话，醒来又都是假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烦点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分一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说了很多心灵的寄语哈，那对于人生来说呢，总的啊只有一条规律，年轻时代是一个错误，成年时代是一场争斗，老年时代是一种遗憾。互相宽容朋友呢一定是百年同舟的，互相宽容的夫妻一定是百年同枕，互相宽容的世界一定是和平美丽。祝你身边的人有好幸福吧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，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 这些终也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，

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想接对方的电话，而是不敢接，真的是怕抑制不住对对方的想念，怕自己辛苦筑起的防线在对方的声音中融化。所以一定要感谢对方赐给你一场空欢喜，你们有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，偶然想起记忆犹新，就像当初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爱你一样。 画面唤醒封印的思念，注定什么样的你，其实蔓延的思绪，有些牵挂的日记，风划过我的脸，带我回到荒野那一天。原来啊，爱是为了你存在，深藏在几世间，在爱醒来之前、哦、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。莫名是谁的香味，提醒是否的眷恋，遇见什么样的你，是否也想念曾经心情牵挂的字句，风带走了自己，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。原来啊，爱是为了你存在，深藏在几世间，在爱醒来之前、哦、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。原来爱是为了你存在，深藏在几世间，早在爱你醒来之前。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。谁见了却忘了还，原来时间是剪不断的缘，就这样遇见你，又继续未完的遗憾。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当我死心塌